三日的居家办公，室外活动的聚集人数不得超过5000人，以及加大对使用虚假健康通行证的惩处力度等。另外，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是满3个月，可以预约接种第三剂的加强针。法国政府又计划明年1月15日正式推出疫苗通行证，但相关法案仍然需要国会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认为，新冠变异病毒株 Omicron 的病征虽然或者比较轻，但仍然会令到医疗系统难以负荷。世卫欧洲区域高级应急事务官员斯莫尔伍德表示， Omicron 快速传播将会导致大批受感染人士住院，尤其是未有接种疫苗的人士，令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受到破坏，影响其他紧急服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7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2，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52点，跌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2美元，卖出1,806.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较寻日高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朝早清凉，日间渐转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丁九桥，即系青朗公路啊，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行政大楼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丁九桥噶。就是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啦。咁另外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都是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啦，香港同九龙入口咧都是正常，咁狮子山啊同埋其他隧道都是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兆康港铁站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回到厂就知道程开颜来了办公室等他，叫他回家吃饭，但是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怎样问他，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你知道乜嘢系合球吗？不如听下佢点介绍。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揾嚟中国香港合球总会主席郑伟明，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29日，当局收紧货机机组人员检疫要求，回港后首3天需在检疫酒店隔离。 新增6宗输入个案，其中5宗怀疑感染 Omicron。 再多4名同乐居职员涉嫌体罚儿童遭停职。 美伊恢复履行核问题协议谈判在维也纳复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12月29日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我是萧乐文。咁啊，有关于这个 Omicron 的肆虐啦，咁啊，见到寻日有关于新冠病毒嚟讲咧，就系、有6宗嘅输入个案，有5宗咧都系 Omicron 嘅怀疑个案嚟嘅。咁啊，确诊嘅人士咧，包括2名嘅机组人员，另外有一个嘅机组人员咧，亦都系初步确诊，咁啊，全部都系怀疑感染呢个 Omicron 嘅。嗱，其中提到咧，确诊嘅一个45岁嘅机舱服务员啦，同初步确诊嘅一个商务舱嘅男服务员咧，喺嚟到香港抵港之后咧，系曾经系去过唔同嘅区啦，系有去商场买嘢啦，有搭过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啦，亦都有一齐用膳嘅咁。嗱，机组人员怀疑系带有呢一个嘅新冠病毒 Omicron 变异株系入到社区，咁亦都见到一个新措施啊，就话今日起由外地或者系台湾翻香港嘅货机机组人员咧，会由家居健康监察咧改为头3日咧翻香港之后咧系酒店检疫3日嘅。对于防止 Omicron 入社区嗰个帮助究竟有几大咧？你又点睇？18723111，讲紧货机机组人员个家居健康监察咧头3日会系改去酒店嗰度做检疫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头先讲到呢、这个有关于收紧货机机组人员嘅安排啦，头3日喺酒店检疫。你其实之前都提过话，不如取消豁免一啲机组人员咧，即系返港检疫呢、这个措施嘅。而家话3日喺检疫酒店度做，其实对于防止个病毒 Omicron 讲紧系流入社区嗰个帮助几大咧？ 我谂绝对有帮助嘅，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嘅起步点啦。咁無論對社會大眾啦，同埋對航空公司嘅職員啦、機組人員咧，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起步點。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依啲咁嘅措施應該早啲嚟先至啱，因為其實過去我諗不同學者，包括我自己都有提到，就應該係要機組人員、貨機機師同香港人咧。在外地回来是一样的，不应该是有一个豁免，那应该都是应该要有一个就是在酒店隔离的。那现在 Omicron 呢，我们知道呢它比 Delta 那个潜伏期呢是为短的。那通常呢3至5日到啦， Delta 就5至7日。那如果我们现在用3天呢，其实我们都应该会捉得到部分的机组人员咧，如果佢真系咁唔好彩感染咗咧，咁我哋都起码等佢系喺酒店嗰度，我哋测获得到佢，就避免咗佢喺家居进入咗社区嘅时候，去到社区中心，然后先至知悉佢系原来带有病毒嘅。咁当然你话会唔会话3日都会有机会走漏嘅？咁我谂暂时嚟讲，我哋都即系。提出咗咁耐，而家航空公司肯讓步的話咧，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我哋睇下跟住落嚟事態發展係點。如果真係發覺有一啲嘅個案都仍然走漏嘅，咁我相信到時政府應該會再作一啲嘅調整都未定。 但與其係再見到有個案出現或者有走漏先至再調整，喺而家 Omicron 嘅威脅之下，好似好嚴峻嘅時候，係咪應該更加一步到位？頭先你講到話有啲嘅 Omicron 嘅潛伏期係3至5日，而家只係3日，即係最低嗰個水平。點解唔係一步到位去到5日，甚至再長啲，穩陣啲7日咁？而家呢一個嘅形勢唔係應該要再做得緊啲咩？ 呢樣嘢就可能應該係政府同即係航空公司有一個嘅即係我諗傾談上有一個妥協都未定啦。咁可能都要平衡翻即係我哋日常嗰、那個即係貨機機師幫我哋喺香港啊，或者其他機組人員咧幫我哋香港喺出入貨運嗰方面嘅一啲嘅。負責一啲嘅貨物啊，咁樣。咁我諗喺依部分咧，都要平衡翻相關嘅嘢嘅。我諗航空公司應該係 同政府講，佢真係可能未必搞得掂啊，可能喺嗰個人手調配啊、編制上咧，未必做得到。咁但係問題，我諗政府都唔好放棄依一個立場，應該要求翻即係航空公司要請翻足夠嘅人員、機組人員同埋機師咧，去配合翻我哋日常往來即係運送貨物嗰個嘅需要。咁啊，所以呢部分咧，我相信政府要督令咧，即係我諗，尤其是運防局咧，要督令咧航空公司咧喺依度咧要盡快去作出人手嗰方面嘅調配啊等等。 OK， 嗱，即係講到呢三日咧，由原本係家居嘅，就變咗係三日喺檢疫酒店嗰度做檢疫啦。咁你覺得有冇需要係集中係檢疫呢一類嘅機組人員咧？咁定係同即係其實同普通其他抵港嘅人士一樣，係做即係其他嘅檢疫酒店都得咧？定係有一啲指定嘅檢疫酒店要去處理咧？咁另外咧就係呢三日咁短時間，又喺個酒店度又會出翻個社區啦，有冇機會反而將酒店嘅一啲即系病毒本身去嗰个人冇感染到，反而喺酒店度感染咗个病毒，然后带到出社区，个风险啊大唔大咧？ 嗱，我谂相信就应该个风险同一般系外地翻嚟嘅旅客咧，嗰、那个嘅风险应该系看齐先至系嘅。咁你话需唔需要特定嘅酒店去即系处理咧？咁我谂视乎翻相关航空公司佢哋嘅安排啦。咁但係我相信如果有的話呢，都未上唔係一件容易去安排嘅事。咁我諗最緊要係即係佢有做到呢樣嘢啦，同埋係都應該要求佢呢即係啲機組人員呢即係譬如過咗三日之後返入社區去到家居隔離檢疫嘅時候呢，仍然要即係督令佢哋一定要係即係遵守規矩，係唔准即係除咗去做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之外，就真係唔避免去一啲聯誼嘅活動啊，去商場啊，即係等等呢啲咁嘅事件，唔希望再發生嚇。 嗱，啱啱即係尋日公布有關於機組人員嗰個確診個案啦，亦都有一個嘅初步確診個案咧。講佢哋其實都喺應該要喺屋企做醫學監察期間咧，就係出咗社區嘅，有食飯啊，有行街啊等等啦。對於呢一個嘅病毒流入社區個風險，你自己評估係大唔大咧？又 嗱，依個風險好難而家依刻講話冇或者有嘅。咁但係問題即係依個。相信是絕對不理想的，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香港即是一個高度密集的城市來的。咁你睇返我哋啲商場，你睇返我哋啲公共交通工具呢，任何一種交通工具呢，其實真係好多人。你只要當事人佢稍一不慎，或者佢冇注意自己嘅個人衛生，其實就好可以好迅速咁樣將 Omicron 呢係傳開去。咁我相信喺香港如果爆發第五波呢，當然我哋唔希望啦，嗰、那個速度應該係非常快嘅，因為我哋最主要個人口密集度呢係非常高。 而家我見有啲專家都話，因為今次呢兩個個案啦，特別再提就係話家居監察嘅方法呢，其實係真係未必有用嘅。你自己其實點睇呢一個嘅唔喺酒店用家居做呢一個嘅監察嘅方法呢，係咪真係完全冇用呢？或者有啲咩方法令到佢更加完善啲呢？係 其實我就不嬲都唔贊成家居檢疫嘅。咁我諗過去我哋都睇到家居檢疫嗰個問題，即係唔係對自身嘅問題，你亦會影響到其他，即係你身邊嘅人，或者你一啲本身係香港居住緊嘅屋企人咁樣。咁家居監檢疫啊，或者監察咧，咁其實有佢嘅弊處喺度。咁但係奈何就係因為我諗，即係尤其是機組人員佢哋嗰部分咧，就即係可能係同航空公司有一啲嘅經過有啲咁嘅安排咁。冇辦法去即係完全刪除啊，咁樣等等。咁啊，但係問題我都講啦，都係而家係一個起步點啦，攞一個平衡啦。咁希望都可以即係平息到部分即係社會大眾對依件事，我諗即係都有好多不滿㗎啦。即係我諗過去見到咁多事件， 咁啊相信希望可以部分咧，我諗大部分可以阻止得到啦。 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咧？針對今次呢個個案，除咗話見到話收緊到有三日去到酒店做檢疫之外，你有冇其他建議可以做啲咧？同埋而家嗰個家居監察咧，都係俾一啲機組人員咧係可以去檢疫中心啦，去做病毒檢測啦，亦都可以出去有啲必要嘅活動咧，係可以限時咁出去嘅，例如話買一啲嘅必需品等等。呢一啲又需唔需要再收緊啲咧？ 我諗應該會要有啲罰則啦，除咗係即係佢有個自律性之外啦，而家暫時嚟講咧，都係個罰則都係喺嗰個航空公司即係實施，即係如果你唔遵守，可能會有既定一啲嘅懲罰都未定。咁但係問題，我諗如果你去到即係如果你離開咗屋企咧，而即係未得到批准嘅時候咧。我想要看成是一些法律上的罰則、这部分我覺得可能需要政府看一看的，因為你已經不是當你一般的、另外就是說需不需要是有相關的檢疫人員呢是上到他家裡去進行這些病毒篩檢呢，需不需要有一些一日三餐的，譬如一些或者提供一些日用品給他們呢、我自己覺得避免了他進入社區，避免他進入到去一些社區的店鋪去買賣啊、購買一些日用品呢、我自己覺得這些可以一籃子去看。 另外一個就想問一下曾其恩醫生，因為早前呢另一位專家就是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呢都提到話即係疫苗護照呢樣嘢啦，咁佢就話啊，可唔可以參考外地嘅做法，出年三月呢就可以推呢個疫苗護照，即係話呢你打咗針呢就可以先至可以出入某一啲嘅場所啊，某啲嘅地方等等咁。咁就話呢如果係未打針呢就甚至可能呢係唔能夠返工返學嘅，咁就相信可能用呢個方法啦嚟推高成個接種率。你覺得呢個方法有冇效啦？或者而家仲有啲咩方法可以鼓勵更加多人係打針啊？甚至講話打一二針之外第三針啊，第三針啊等等咧，有啲咩措施可以再做咧？你覺得？ 我諗教授同埋其他嗰兩位學者都係即係發表文章，佢最主要都係想帶出即係疫苗接種咧，對我哋成個香港啦，尤其是公共衛生。或者甚至乎公營系統嗰個嘅好處啦，因為喺過去我哋即係睇到即係 Omicron 開始咗之後，其他國家咧睇翻佢嗰個嚴重個案入院或者甚至乎死亡啊嗰、那個情況咧，如果你有打針同冇打針，即的而且確睇到有分別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正如教授講咧，就話依個係一個手段。呢個係一個手段，唔係一個目標咧。咁我諗唔係錯嘅一件事嚟嘅。咁而家問題就係話社會大眾點樣去接受，同埋咧政府嘅相關官員咧點樣去理解，同埋點樣切實去執行呢樣嘢。時間上三月會唔會係一個合理嘅做法？我自己覺得即係未常唔可以嘅，但係問題就要加快步伐咧，去達至到依一個嘅目標。咁我相信就係有，即係如果政府係擺出嚟嘅態度都係同即係譬如教授所講嘅一樣的話咧，咁的而且確就有一啲未打針嘅人士啦，或者學生們咧，咁佢哋真係佢家長們咧都可能要。谂谂啦，点样跟住落嚟安排啦？ 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除咗医学角度之外，今次呢个措施，一啲航空界嘅同业咧又会点睇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航空同业阵线主席迟耀伦，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迟耀伦，讲下先，点睇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呢个新措施，就系话啲货机机组人员啦，即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头三日要去。檢疫酒店嗰個隔離嘅，本身就係可以翻屋企做一個嘅家居健康監察嘅。點睇呢個新措施啊？ 咁我哋覺得即係要檢疫當然無可厚非啦。咁會對一啲機組人員會造成一啲唔方便嘅。咁 但係我相信即係我哋嘅一啲機師啊、機組人員都已經習慣咗呢種模式嘅。 嗯，但整體對於航運業界或者即係貨運業界嚟講，你自己有冇評估到可能有啲咩影響咧？ 其實人手上可能會用多少少啦，咁但係即係據我哋了解，其實航空公司國泰嗰啲已經有同政府溝通過，咁相信個影響唔算太大嘅。 嗯，溝通過嘅意思係點啊？即係有其他方法補翻啲人手。 係佢哋其實呢一個三日嘅方案，其實國泰之前有同政府傾過嘅，咁所以應該影響唔算大嘅，我相信。嗯， 但可唔可以講下你覺得對於人手可能都有少少影響個原因係啲咩咧？因為我就純粹理解佢本身就已經係要做一個家居嘅監察啦，即其實都係翻唔到工噶啦，即係你抵港之後都要留喺屋企嘅。咁而家就只係有三日頭三日咧就喺酒店嗰度做一個檢疫，個分別係啲咩咧？喺個人手上面嘅影響？ 其實我諗最主要影響係可能休息嘅方便啦。咁我公司要確保即係啲機師佢哋執勤完之後有足夠休息，先可以再執行另一個嘅飛行任務啦。咁可能喺呢方面需要有少少嘅安排啦。咁但係大體上其實個分別唔大嘅，我相信。咁就即係之前所講嘅家居都要去做一個嘅檢測啦咁樣，做一個隔離啦咁樣。咁依家喺酒店做咁解嘅啫。咁同埋如果佢要接住飛另一班機嘅話，咁就可以提早離開間酒店去繼續執行佢嘅任務嘅。咁而我哋依家見到嘅一啲機組人員啦，咁通常都會有翻一個禮拜左右嘅一個休息時間啦。咁所以依家相信對個航班嘅影響唔算大。 嗯，即系话，佢喺无论系家居监察又好，佢喺酒店检疫嗰三日又好，总之佢呢段时间又个机师又身体又许可嘅话，又有机可以俾佢揸嘅话，其实佢可以随时离开个检疫嘅地方。 系冇错，系、哦。 所以理论上头先话，无论个地点喺边，都应该冇问题嘅。你哋嘅谂法系咁。 理论上系嘅，咁当然啦，喺屋企会舒服啲，会可以方便啲啦。 嗯，而家有啲嘅讲法就话，会唔会可能再收紧啲咧？因为讲到话三日都可能未必有效堵截得晒所有呢啲 Omicron 嘅个案，因为佢哋嘅潜伏期讲紧有啲都话去三日至到五日咁啦。有啲就话直情可能喺酒店做检疫嘅呢啲机组人员啦，可能要去到五日或者七日，呢个又点睇咧？ 其实个一數即越多嘅，當然會對個員工會造成更多嘅不便啦。咁但係即我哋行業都要無奈接受啦。依家其實都有好多防疫嘅措施加咗入嚟啦。咁都係要無奈接受。 嗯嗯。而家以你所知，其實多唔多？因為今次個個案就涉及佢哋喺家居做自我監察期間啦，就出咗去，就未必係一啲好必要性嘅嘢嘅。咁你哋自己了解，其實同業嚟講係咪都有啲咩困難去遵守？只可以喺兩個鐘係出去買一啲必要嘅嘢，係咪都有啲咩困難咧？ 咁始終我哋有唔同嘅一啲生活啦，有唔同嘅一啲可能有啲聚會，有少少社交咁，呢個我覺得正常嘅。咁如果你話完全要局限咗佢哋，唔可以去食嘢，唔可以去一啲即係見下朋友啊嗰啲嘅話，咁我覺得就比較 harsh 啲，比較嚴苛一啲嘅係。 而家公司其實有冇 困難？ 有冇任何嘢系监察，即系睇住佢哋喺屋企做呢个医学监察嘅渠道，或者有冇啲指引俾啲员工嘅？ 有，即系主要同佢哋讲就系避免一啲非必要嘅一啲社交接触咯。咁而何为非必要咧？咁就冇话去特别界定嘅，实讲就 清唔清楚咧？咁但系又 即系大家都系尽量去避免一啲。过多人嘅聚会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唔系大家非必要，即系大家界定佢为非必要咯自己。 嗯，但每次出去都好，无论必要嘅原因啦，可能去买嘢食都好啦，系咪都要向公司申报定系点样嘅？ 据我所知唔需要申报嘅，咁就 系。 係 係係。五四十 ，OK OK。咁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呢個事件仲可以點樣做好啲，又可以平衡到員工嘅一啲即係權利啦，又唔好令到個社區有一個嘅即係病毒嘅威脅嘅風險咧？ 咁我相信政府有唔同嘅專家，佢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唯一我哋係聽到有啲問題就係話，即係公司會用咗呢啲隔離嘅日子嚟到去代替咗一啲年假嘅模式啦。即係有同事可能本身喺嗰日攞咗年假嘅，咁但係公司喺前一日安排咗佢去執行一個飛行嘅任務，咁之後咧。佢本身放年假嗰日子就變咗要焗咗喺酒店嗰度啦，咁樣樣。 嗯 ，OK， 好。 咁我哋會一聽到呢啲會影響到可能員工嘅一啲生活，影響到佢嘅一啲權益嘅問題。 嗯 ，OK， 好啊，唔該曬，邵耀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邵耀倫就係航空同業陣線主席咁啊，國泰航空企業事務總經理黃文傑咧都講到話喺聖誕節聚餐嗰兩名嘅機艙服務員喺翻嚟香港頭三日咧，係並冇徹底遵守公司額外嘅防疫措施，會按內部嘅既定程序跟進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上昼拘捕六名网媒公司高层人员或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同第十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六人包括三男三女，年龄介乎34至到73岁。警方亦都到被捕人士嘅处所进行搜查。较早前立场新闻话，警方国安处朝早大约6点进入记协主席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嘅住所，话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作调查。立场新闻的直播显示，多名警员在门外，并只有法庭首令要求入屋，并要求陈朗星熄了直播，说会阻碍警员工作，可能干犯阻差办公罪。屯門行貴街嘉悦半島一座同愉景灣恆豐希恩閣分別完成強制檢測行動，都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屯門行貴街嘉悦半島一座截至凌晨0時30分，有大約515名居民接受檢測，而愉景灣恆豐希恩閣截至凌晨1點，有大約210名居民接受檢測。在指明受限區域內已進行檢測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粉岭昨晚有一名男子为用刀袭击妻儿之后逃去，三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7点几，警方接获报案，话粉岭联和墟一个单位传出女子呼救声。警方怀疑一名50岁男子用刀袭击47岁的妻子同一对分别17和19岁的仔女之后逃去，三人分别手同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伤人案，暂时无人被捕。法国单日新增179807宗新型肺炎确诊，是疫情开始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较早前法国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出年1月3日起，如果许可，企业必须实施每星期至少3日的居家办公，室外活动聚集人数不得超过5000人，以及加大对使用虚假健康通行证的惩处力度等。另外，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满3个月，可以预约接种第三剂加强针。法国政府又计划出年1月15日正式推出疫苗通行证，但相关法案仍然需要国会通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4.7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2，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2点，跌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66美元，卖出1805.4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朝早清凉，日间渐转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青朗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重复多次咧，就系青朗公路，即系过咗丁九桥少少啦。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龙翔道去荃湾过咗狮隧口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过咗狮隧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咁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多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山西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就是未有车龙噶。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嗰段比较挤塞；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咁补充翻隧道就是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欣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马会向20,000名合资格基层长者免费派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我们都了解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很多不方便，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可以给基层长者和数码世界去接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粤乐即是广东音乐，源自粤剧的过场曲牌，充满岭南文化的特色。音乐风格有时古典哀怨，亦有清脆明亮的一面。 电视节目《粤乐新传》由专业乐团竹韵小集演奏多首粤乐作品，其中有些仲是电视首播的添。 作曲家亦都会现身说法，介绍乐曲精髓。 粤乐新传， 星期五晚上7:10， 港台电视31。 2021年12月29日，当局收紧货机机组人员检疫要求，回港后首3天需在检疫酒店隔离。 新增6宗输入个案，其中5宗怀疑感染 Omicron。 再多4名同乐居职员涉嫌体罚儿童遭停职。 美伊恢复履行核问题协议谈判，在维也纳复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啊，头先同大家讲到就系政府宣布啊，机组人员抵港头3日咧就要喺酒店做检疫啦，将会有呢个嘅措施系推啊。嗱，不过咧，其实睇翻咧，国泰早前就讲啦，机组人员翻到香港之后咧，头3日咧，每日咧。即係最多咧就可以係外出2小時啦，只能做一啲必須嘅活動啦，好似買食物啦，一啲必須嘅養用品啊，單獨外出做運動啦、求醫啦，又或者係去社區檢測中心去檢測啦，呢個就係早前嘅。 嘅一個嘅情況，而家就話即係頭三日都要去酒店檢疫啦。你點睇咧？1872311。另外運房局方面咧，都講到話政府非常關注近日咧涉及一啲駐港貨機機組人員咧確診啊，就話已經要求咧航空公司係調查交報告同埋嚴肅跟進，已經再敦促咧係必須確保機組人員咧係嚴守規定嘅。而家三日翻到嚟香港，講到一啲貨機機組人員要先喺酒店做檢疫，係咪有效防止到 Omicron 流入社區咧？係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講到貨運物流方面，佢又點睇啦？香港物流協會會長余美儀，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余美儀。頭先講到話衞生防護中心都公布啦，貨機機組人員原本咧就可以翻到嚟係做一個嘅家居健康監察嘅，而家就話頭三日都要喺酒店做一個嘅隔離檢疫嘅。業界點睇呢個嘅新安排？有啲咩反應啊？都 其實咧，本身就係、機組人員咧，就係、之前係自愿式留喺屋企嘅咁樣樣。咁啊，冇辦法啦，因為而家新嘅疫情咧，因為都大家都好擔心。咁啊，三日裏邊嚟講咧，其實我諗暫且都可以接受嘅。咁啊，起碼大家對市民裏邊嚟講咧，都會一個安心啦。 嗯，可以接受嘅意思係首先啲機組人員未必好大反應啊，定係講緊對於成個物流方面嘅影響唔係好大，所以可以接受咧。 其實嗱，三日咧係自願式，初頭就係家居啦，咁而家就變咗喺指定嘅酒店裏面，隔離酒店裏面啦。咁、其實我覺得就係三日咧係合適嘅，咁啊，因為本身之前都有三日啦，但係只不過你少咗出去，而家就冇得出去買嘢食啊咩成，咁呢個係對公眾裏面嚟講係一個安心嘅行動嚟嘅。咁啊，始終因為如果你起咗隔離酒店咧，咁啊，始終有食宿安排啊，咁其他嘢，咁啊，減少對外接觸嘅話咧。咁啊，對大家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啊，對我哋嚟講咧，影響咧，其實如果即日來回嗰啲機師咧，就應該冇乜大影響噶啦。但係可能就係如果去到外站要停留嗰啲咧，就可能就有成本有少少增加啦。就係咁啊，但係都希望做咗呢個三日咧，令大家安心啦。 嗯，即係整體對於物流業嚟講，今次嘅措施可能就係、好似你咁講，外站嘅即係有啲嘅住宿安排等等啦，咁就成本增加，但係對於人手上面有冇影響咧？ 都有少少影響㗎，我始終因為你有啲外站，始終唔係話所有貨機都係即日來㗎嘛。咁啊，依個運力一定係有少少影響㗎啦。但係好彩就啱啱而家就過咗聖誕，咁啊希望可以消化得到啦，大家都。 其實整體嚟講啲你估計物流業嘅前線員工啦，或者啲機組人員啦，對於由家居嘅檢疫變成有三日喺酒店做一個檢疫，其實個反應會唔會大？或者我見有啲講法話，會唔會令到呢啲前線員工有辭職啊，甚至進而影響成個人手啊？你哋評估會唔會去到真係咁嘅情況咧？ 其實我都聽聞咧，有啲真係有咁情況出現嘅，係咁我都希望可以咁樣做咗呢個措施之後咧，大家可以安心啲，跟住之後就唔好咁驚慌住啦。 嗯，真係會咁大影響咩？同埋你估計有幾多人係真係因為變咗酒店檢疫而係唔做呢份工？ 其實啦，我估大概啦，大概應該會有 10% 左右，應該會暫時會停一停先。咁啊，其實我哋都擔心，如果即係再加辣椒落去或者加碼落去裏面嘅話咧，咁其實都會影響緊成個貨運業嚟嘅，長遠嚟講啊。 嗯，即係你意思，所謂加辣係擔心除咗三日之外，日後有機會再變成係更多日子，因為有啲專家都話啊，會唔會可能係五日咧？會唔會可能係七日咧？咁你哋係咪可能預計都係向呢個方向去做咧？喺酒店檢疫方面， 我都擔心，因為點解始終如果你三日。其實而家係自愿性質啦，又或者係你隔離酒店嘅都有限錢啦。咁如果你去到五日或者七日嗰陣時候咧，咁始終係對我哋嘅運力始終都會有影響嘅。 嗯， 因為嚟緊你話其實傳統嘅旺季啱啱聖誕過咗啦，咁嚟緊就係農曆新年，咁其實最後大家都係衝刺時間都係一月嚟緊呢個時間啦。 嗯， 咁啊，所以如果再加辣嘅話，就會係即係個運力會係有影響嘅，一定。 嗯， 其實會唔會可以改到啲機組人員係即係唔入嚟香港嘅社區，直接可能係原機翻去喺做多啲喺外站啊？先你話即係可能係成本多啲啦，但係起碼喺個人力上面個影響少啲，可唔可以做多啲呢一個嘅方法去減低而家個新措施嘅影響？ 因為點解如果外站翻嚟嗰啲機師咧，其實佢哋一定要隔離三日係基本要求，係因為唔可以即時揸飛機嘛，因為計翻個里數問題嘛。 我意思係話佢哋直情喺外站係休息喺外地係入咗個社區就唔使入嚟香港，咁呢個方法會唔會可以即係易啲處理咧？ 咁就要等下啦，航空公司嘅人手安排啦，因为有咁多人手喺外站里面可以 stand by 休息，跟住之后香港有足够机师咁飞出去呢，咁其实就真係要好好同啲员工大家一齐再倾一倾啦，因为呢个係影响到成个编排编制问题嘛，佢人手安排。咁同埋一样嘢就係话机师愿唔愿意就係返出嚟都要做隔离嘅话呢，其实喺呢個係大家各自各佢哋嘅諗法咯。 係咪好多都未必想係咁，所以直情唔翻嚟咁樣嘅會？ 當然啦，就係之前佢唔需要咁，但係因為疫情嘅情況影響到佢哋而家要三日嘅話，咁三日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咁希望唔好再多落去啦，多落去嗰陣時候，其實大家成本、大家所有嘢都會增加噶啦。到其時就 頭先你都講到話，有啲因素會令到成本增加，包括就話可能有啲。即係喺外站逗留嘅時間多咗嘅一啲情況啦，咁呢啲成本會唔會預計嚟緊都會喺即係個價格上面會反映啊，或者落咗去消費者身上咧？咁同埋而家咧，我見話有一啲嘅即係物流供應鏈咧，都係未回復正常嘅。而家你哋見到譬如而家啲貨要空運去歐美嗰個情況係點嘅咧？又 而家一直都好緊張，其實根本咧就係因為唔好講下航空啊，或者係海運啦、啊，大家都係受緊壓力嘅嚟嘅，都係咁啊，加價壓力啊，同埋一啲嘅位啊，因為始終一樣嘢係供應係不足嘅，咁啊，所以如果再加埋呢個疫情仲係冇改善嘅話咧，咁我都擔心明年咧都會繼續價錢都係高，成本因為高，咁啊其實。最终都会转介翻喺消费者身上咯。 短期内你自己预计喺消费者身上可能要承担多几多咧？喺呢个价格上面嘅部分。 其实我觉得即系之前我都讲系起码都 30% 嘅啦，系我都希望可以维持 30%， 唔好再增加上去，因为其实都好高噶啦，而家都。 我见有啲报道就话而家譬如空运方面就难搞啲啦，有啲陆路嘅渠道可以取代到空运，系咪？即系话譬如用货运运到去内地某一啲嘅城市，再用铁路运去欧洲啲地方，系咪有呢个咁嘅渠道？同埋系咪喺个供应上面会更加稳阵咧？ 其實我都有我都知有依個，其實都唔係話而家先有嘅，之前其實好耐之前都會有嘅。咁點解唔常用呢？就係會碰到個問題，第一就係話你高價值嗰啲貨品咧，基本上係走去空運就會走空運，好似話走翻鐵路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你陸運咧喺個運輸時間上又多咗啦，咁路面情況你都未必知咧，就好容易令到啲貨物係受損或者係唔見貨都唔定嘅。咁所以我哋高增值嘅貨咧，基本上就好少考慮用呢個模式去做咯。 同埋係咪喺嗰啲清關方面係陸路方面係多啲程序嘅咧？我亦都。 如果本身咧你喺國內就好少少，咁如果跨境嗰只咧，就有可能牽涉到其他國家嘅海關即係關與關之間嘅溝通嘅話咧，咁呢個要注意咯。咁分鐘就係唔係話啊，你想到就喺去到就清關，唔好似香港咁容易咁簡單啊。咁啊，可能呢度就要花多少時間做一啲協調情況咯。 所以呢個都未必係即係承擔到一啲航運上面嘅。即系要求需求啦，咁样啦，喺个 未必啦，未必啦，未必，因为点解咧？之前都有曾经试过，因为疫情啦，佢哋啲关都系有阵时开，有阵时候都要封关啊，有阵时候都未必开晒都唔定。咁呢个都会系一个清关上嘅问题咯。 整体嚟讲，你觉得因为呢个 Omicron 嘅威胁，有一啲嘅措施在收紧，会唔会令到一啲原先以香港为基地嘅货运公司个业务可能都会转移啦，唔再喺香港或者陆陆续续移去其他嘅？国家地区等等， 这个都担心，其实都 因為始終香港優勝的地方就是因為那個航班多嘛，咁樣咁同埋我哋一直以嚟我哋喺疫情裏面咧，咁就受影響嘅就比其他國家已經少咗噶啦，即係講緊嗰個貨運啊、航運方面啊，嗰個 operation。咁但係如果而家因為新疫情嘅，大家轉變得太快，咁啊，所以都擔心咁樣有其他航空公司開始轉移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余美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余美仪就系香港物流协会会长，你又点睇？而家啲收紧呢啲防疫措施，尤其是针对一啲货运嘅机组人员嘅措施，你又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会唔会你自己本身都系做呢行，或者本身都系啲机组人员？点睇而家啲嘅收紧嘅措施，或者你系普通市民又好，点睇而家 Omicron 对香港成个社区嘅威胁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嗱，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是、见到包括专家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之前都写文提到就系话可以参考外国嘅经验啦，用个疫苗通行证或者类似咁嘅政策咧，系俾一啲接种咗打针嘅人咧，系出入唔同嘅场地，咁啊觉得系众多措施入边咧系比较广泛即系接纳啦，亦都系易于去执行噶啦。不过都话要同业界去倾一啲嘅细节问题咁。咁啊，寻日咧就再接受访问嗰阵咧，都有再提到就系话即系可以参考外地嘅做法。法咧喺出年三月之前推出疫苗护照，即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啦，就系你打针先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咁。到时咧，唔打针咧，或者可能出现嘅情况就系唔可以翻工同埋翻学嘅咁。你又点睇呢一个嘅说法咧？一八七二三一，如果真系咁嘅做法嘅时候，嗰、那个影响系点样咧？一八七二三一咧，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亦都系后任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林振声，点睇头先啊？我讲到阿袁国勇教授呢个嘅建议，如果系冇疫苗护照，即系未打针嘅话，可能系唔可以翻工同翻学，嗰个影响同埋个睇法系点样嚟？ 我谂即系疫苗护照咧，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政府要研究嘅方向啦。即系因为依家始终疫情系通唔到关，咁已经差唔多两年，咁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其實有啲國家就已經係實施咗類似係疫苗護照嗰啲措施，其實嗰個目的都係好清晰嘅，就係希望同唔同地方國家係可以即係適度通關，係去即係啟動翻一啲即係經濟嘅來往啊，或者特別係旅遊啊。咁其實旅遊業啦，即係都已經係即係冰封咗兩年，咁呢個疫苗護照即係可能會係即係帶嚟。對呢啲即係業界嚟講咧，係帶嚟一線曙光，係咪希望可以爭取到即係局部去通關咧？咁呢個方向係政府應該研究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嗰個配套或者執行嗰啲細節因為依家就比較擔心就係即係一講咗出嚟，咁好多打工仔都好擔心。我之前即係都有醫生建議話睇定啲先打，咁係唔係會即刻冇咗份工咧？即係我就唔希望係即係釋出呢啲咁嘅信息，成個推行嘅配套例如會唔會有部分即係有醫生證明嘅員工佢都係可以豁免啊？咁呢啲細節咧，我諗要釐定得清晰啲。如果唔係咧，就好多打工仔都可能會有啲擔心，或者即係將個波就好似推咗俾勞資雙方即係喺個職場嗰度去爭拗啊，就唔係太理想。即係我哋希望嗰個配套可以做好啲咯。 嗯，見到袁國勇教授後屘都有補充啊，答翻傳媒都話即係即係如果啲唔適合打針有醫生證明嘅人咧，都係可以獲得豁免嘅。如果係有呢一啲講得清楚嘅話，係咪我聽你講都係知？支持有疫苗護照，即係有打針先至可以出入嗰啲場所，甚至係可以決定佢翻唔翻工嘅咧。 我覺得就即係集中喺嗰啲即係高危嘅工種咧，即係可能嗰、那個爭議都唔大大嘅，因為有一啲譬如依家機場就已經其實都差唔多類似真係你差唔多要絕大部分員工都已經接種咗疫苗先可以翻工。 嗯， 佢個係。 系啊嘛，接触到好多即系外地嚟嘅人员啊，咁甚至如果佢自己冇接种疫苗，对佢自己本身都唔系一个好事啦。咁所以呢啲即系高危嘅行业，即系我哋讲紧呢个要求系唔系一个合理嘅时候咧，咁呢啲似乎就比较易理解或者系合理啦。咁有一啲我哋都系担心。即係佢嗰個可能喺社會工作，咁亦都唔係接觸好多人啊。咁如果都係要佢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合理嘅要求？咁我哋擔心係有即係少少呢啲咁嘅爭議啦。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咪第一步其實係可以你有疫苗護照。可以即係提供，因為你個目的都係希望想多啲人接種啦，加強我哋嗰、那個保護嘅屏障。咁你可以即係一個疫苗護照傾向一個鼓勵嘅性質，譬如話係接種咗兩針或者係第三針啦有個好清楚嘅疫苗護照，我就去一啲娛樂場所啊，即係唔定單止係之類食肆啦，我哋去啲娛樂場所啊都可以比較自由嘅。但係如果你冇護照咧，可能就享受唔到咁多，即係去唔到咁多嘅呢啲即係娛樂場所啊。咁係希望可以分開即係兩類嘅人士，咁係咪一個即係第一步可以即係咁樣先行咧？ 嗯，你就即係覺得一個鼓勵嘅方法更加好啦。但翻翻轉頭呢一個措施疫苗護照，頭先講到話，如果冇嘅話，可能影響到翻唔到工、翻唔到學咧，有個可能咁嘅建議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可能打工仔已經嗰個接種率都唔低嘅，而家接種率低最大嘅群組就係啲長者啊嘛。俾唔俾佢哋翻工翻學，對於谷呢一個或者鼓勵呢一個接種方面，其實有幾大作用呢？因為其實唔打，頭先所講咧，即係可能未打嘅人，可能集中喺一啲年長人士度，佢哋可能唔係一啲翻工翻學嘅人嚟嘅。 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希望即係集中喺嗰啲即係高危嘅工種，就即係政府再鼓勵一下，或者呢、這個。即係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合理的要求啦。咁因為嗰啲即係其實依家譬如好多已經轉咗 D 類食肆，其實如果佢轉得做 D 類食肆，其實即係差唔多所有嘅員工都已經接種啦。咁有一啲行業嘅佢個接種率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就即係有一啲風險唔高嘅行業。我哋暫時係咪可以即係睇定啲先，用翻我頭先嗰個即係鼓勵嘅方法？即係希望即係分開，即係有護照嘅人或者冇護照嘅人，咁佢哋嘅自由啊，或者係出入嘅場所都可能會唔同，咁可能係一個更大嘅誘因，即係推動多啲人去接種啊。 林振聲，我頭先嘅講法就係話因為你疫苗護照都係想多啲人打針啊嘛，但如果係集中係講啲翻唔翻到工、翻唔翻到學嘅人，可能就未必係一啲好年長嘅人士，因為成日話年長人士接種率低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個疫苗護照係咪真係有效推動到啲人去打針呢？如果你話冇護照嘅話，係唔俾翻工翻學嘅話，可能你覺得呢個措施翻翻轉頭有冇呢個作用嚟推到呢個接種率？ 因為有一啲即係話有一啲行業可能嗰個作用就又唔係太大，因為佢其實已經大部分都已經即係都已經係接種曬啦。咁因為依家講緊其實成年人都有即係超過400万。咁其實都佔即係勞動人口好大部分，亦都大部分都係一啲高危嗰啲，其實都差唔多已經接種曬，即係包括即係機場啊，或者遲啲嚟緊公務員都有相關嘅措施啦。咁嗰度都已經係17万、18万嘅公務員。 Okay. 咁其實我哋嗰個再提升嗰、那個。嗰、那個空間係咪話好多咧？就有啲保留。 我頭先你都提到話啊，即係推呢一個嘅方案都啱嘅，但係如果有一啲醫生證明真係身體未必適合嘅，就應該要豁免啦。而家啲員工要睇醫生攞一個咁嘅證明咧，係容唔容易啊？據你了解？ 都有一啲啲啦，即係我哋都聽到係有啲係可以，即係有醫生證明話再睇定啲先啊。或者佢試過有啲即係懷孕，因為有其他即係、就是、因為懷孕而有其他嘅症狀，咁都試過係有啲醫生係建議即係、就是、可以係咪睇定啲先啊？咁有部分我哋接觸到有啲員工，咁佢公司有可能比較體諒啦，咁亦都有一個即係可以接受嘅咁樣嘅安排咯。 好啊，唔该晒林振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振声咧就系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亦都系后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又听下大家的电话，有冯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咁我姓冯嘅，咁我之前咧都系机组人员嚟嘅，咁但今次咧，即系我发觉咧，对于个检疫嘅安排咧，我觉得就太过宽松咯。咁同埋咧，我又觉得本身工会嗰边讲嘅咧就唔合理咯，系唔负责任咯，对于成个社会检疫嗰个安排咯。 嗯，而家讲紧今次呢个货机机组人员咧，就话有三日系喺酒店检疫嘅，你觉得都仍然系宽松，系咪咁啊？ 冇錯啦，同埋我覺得航空公司應該都要負上法律嘅責任啦，因為第一佢冇去即係一啲嘅抽樣嘅巡查啦，咁而且今次再發生咗係因為係有跨區去因為去參加一啲嘅一啲嘅公眾即係大家自己嘅朋友嘅活動嘅時候咧，咁我覺得佢絕對知道自己係犯緊規咯。 嗯，應該點樣收緊啲咧？或者以你過往做個機組人員喺外地翻翻嚟，即係之後係咪都可能真係需要休息一下，定係都係中意出街？即係你覺得點樣平衡咧？兩樣嘢其實有。 我覺得個平衡應該翻到嚟咧，其實佢哋最起碼啦，我覺得其實三日咧係已經屬於係已經係好即係。好對佢哋已經好體諒噶啦，三日嘅酒店檢疫啦，因為始終而家大家睇到 Omicron 係一定係外來輸入噶嘛，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係最基本三日或者去到五日，我絕對同意嘅，因為由點對點啦，或者係有人送一啲食物上去啦，咁我覺得對於整個社會都係要負呢個責任咯，同埋我覺得國泰今次咧係冇真正。出嚟係負翻呢個責任，去點樣去懲罰？咁呢個係唔合理咯。對於大家香港市民咁努力去防疫嘅時候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馮小姐嘅，多謝佢嘅意見。講到機組人員檢疫，佢話佢自己都曾經係機組人員，都講到而家嘅措施比較寬鬆。不過國泰方面咧都話提到頭先嗰兩名嘅機艙服務員啦，翻到香港頭三日冇跟公司嘅額外防疫措施，就話已經按內部嘅既定程序係跟進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香港電台第一台。 空中服务员在执勤回港医学观察期间未有跟从防疫守则，游走社区，行踪遍及港九新界。卫生防护中心说，有关个案在香港逗留多处地方，社区爆发风险非常高，形容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任何火花足以激发第五波疫情。当局决定收紧货机机组人员的检疫安排，由居家医学监察改为到酒店检疫三日。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建议港府应该在明年一月宣布疫苗护照，逐步推高至接近全民接种，从而争取明年夏季起逐步开关。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发文指，本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难言理想，小部分市民缺乏接种意愿，预告将会适时考虑实行疫苗护照，即是除了因为健康原因之外，所有人需要持接种证明才可以进入特定处所或者进行特定活动。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在疫情下百物腾贵，继电费在来年上涨之外，去年元旦之后多项公共设施亦都加价，其中新巴城巴早前公布会在1月2号起加价，九巴和两巴联营的过海巴士路线亦都会跟随加价，平均加幅大约 3.2%， 有路线的加幅更加达到 5.16%， 港铁月票折旧优惠亦都会完结。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将会在除夕夜举行香港跨年倒数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的席位有限，主办的旅发局预计大批无非者亦都会到场感受气氛，故当日下午政府将会在西九附近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晚上六点起将会封闭多个路段，呼吁访客使用公共交通，并且提醒演唱会观众入场之前需要安检，一些政治意味的物品或者不適宜攜帶，入場之前需要掃安心出行二維碼。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一個兩歲半男童昨天在沙田水泉澳村十樓寓所玩耍，懷疑好奇爬燈打開窗花望街，失平衡跌出窗外，直墮30多米下的山坡，好彩山坡的矮樹叢和軟泥變成救命箭，卸去撞擊力，男童受伤一度昏迷，目前情况危殆，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起因，是否跟未有锁好窗花有关，以及是否涉及疏忽照顾。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記者將五款茶葉飲品交託大學做實驗測試，結果發現一支500毫升的樽裝茶最多含有大約75粒微塑膠，最少亦都有5粒。檢測人員表示，微塑膠會自然排出體外，但亦都會吸附有害化合物帶入人體，累積或者會影響健康。目前本港沒有規管食物中微塑膠的法例，食環署回應查詢的時候表示，國際機構都沒有就微塑膠在食物安全方面訂立標準，署方會繼續關注國際研究的發展。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說，國泰航空載有多名機組人員染疫並且進入社區播毒，連極之寬鬆的自我健康管理亦都沒有遵守，特区政府仍然只是将机组人员由豁免检疫改为头三日到酒店隔离。政论话病毒有潜伏期，如此防疫根本只是虚应故事。当局承认第五波在社区爆发风险非常高，明显是自制爆疫炸弹的恶果。东方日报政论。 商报的时评话，全球正经历新一波疫情大流行，由于 Omicron 病毒的传播力较高，多国确诊数字近期急剧恶化，机场面对的威胁越来越大。时评话，现在正是堵塞漏洞的时机，因为 Omicron 肆虐下，不少航班已经停飞，很多人取消了外游计划，加上多处地方被纳入 A 组指明地区，人手需求大減，所以有條件引入更嚴格和更長時間的隔離檢疫安排。商報時評。 成報的社論說，的士司機為求快一步找到下一位乘客，都會在車頭擋風玻璃附近放置多部手機，司機會一邊揸車一邊操控住眼前多部手提電話電召的士應用程式。運輸及火局局長陳帆早在今年9月透露，正是研究規管的士司機擺設手機的數量和擺放位置。社論認為此等的規管越快實施越好，盡快拆走下一枚馬路炸彈。成報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央視財經論壇表示，對香港明年經濟狀況樂觀，指中央支持是香港發展最大動力。社評指，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可望達到 6.4%， 主要受惠於內地經濟增速領跑世界。要確保明年經濟繼續向好，香港必須更堅決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培育香港經濟新動能。文匯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清水湾道啦。咁较早前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亚公湾。入翻去清水湾，车龙排到去嘉林别墅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啦，受火警影响，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亚公湾啦。咁入清水湾方向，车龙排到去嘉林别墅对出。咁另外啦，喺新界啦，林锦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滘寮下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塘。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滘寮下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新塘对出。较早前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深井噶。青朗公路出九龙啊，近住行政大楼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啊过咗狮隧入口咧，个坏车拖走咗，咁仲有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过咗狮隧入口个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观塘嘅骏业街啦、成业街一带都系车多。 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屯门公路近丁九；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先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2021年12月29日，当局收紧货机机组人员检疫要求，回港后首三天需在检疫酒店隔离。 新增六宗输入个案，其中五宗怀疑感染 Omicron。 再多四名同乐居职员涉嫌体罚儿童遭停职。 美伊恢复履行核问题协议谈判，在维也纳复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健身中心啊，就系呢个 Go G Studios 啊，就系2017年开业嘅。咁啊，讲佢哋早前就发声明啦，就系话去到12月28日咧，四间嘅分店咧都系要全线结业嘅。咁佢哋嘅声明咧都系提到话健身中心咧被强制要求关闭几个月啦，喺疫情期间咁啊冇办法去经营嘅情况之下啦，加上市场不现实的租金，咁就大大加重咗健身中心嘅营运负担。咁就话过去几个月都同啲业主咧系紧密磋商啦，系倾租约嘅安排啦。咁不可惜咧就系未能够达到共识嘅。咁就话会为咗继续向会员提供服务咧，已经尽力系多番融资，但系都未能够力挽狂澜。咁所以就喺12月28日起，公司旗下四间健身中心咧就全线结业嘅咁。佢哋结业之后，究竟而家啲现有嘅客啊买咗嗰啲嘅会籍啊课程，究竟点样安排咧？咁有冇收到相关嘅投诉咧？消委会方面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而家 Go G Studios 呢个嘅健身中心啦，佢哋嘅结业，你哋有冇收到一啲相关嘅求助，或者你哋有冇联络到Go G Studios 佢哋嘅负责人？ 其实昨日我哋开始咧就已经好积极咁样联络呢一个健身中心噶啦，咁但系咧都仲暂时都仲未联络上。咁但系咧，如果讲到投诉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收到成117宗投诉嘅，截到昨日下昼嗰阵时，咁里面当然咧就系好多消费者都系希望咧就系可以退款啦。咁而涉及嘅金额咧都唔细噶，因为咧去到呢117宗咧里面包括咧成236万。咁而最高嗰个嘅投诉嘅个案嘅金额咧可以去到成40万，咁有另外一宗咧都有成39万。咁但系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睇到呢啲系最高嘅金额啦。咁但系咧有啲咧就可能系去到7000-8000元，去到几万蚊不等嘅一啲会籍嗰方面嗰个嘅金额。咁所以咧，我哋都觉得个商户咧，即系呢间健身中心咧，都有需要咧系尽快厘清翻佢呢一个结业嗰个嘅安排。同埋咧就因为今朝早都睇到新闻，就系讲到佢可能有机会揾到一个新嘅注资，有个新嘅投资者。咁我都希望咧去尽快咧去厘清呢一方面嗰个嘅系咪真系落实啦？咁同埋如果唔系落实，或者系落实，当然可以继续营运啦。但系若果唔系落实嘅话，真系需要结业啦。嘅情況底下咧，每一個客嗰個安排係點樣樣咧，都應該要主動去同嗰個客去商討翻。咁因為就算你話而家亦都有另外一個嘅健身中心肯伸出援手，就係、是、當白武士咁樣俾佢過渡都好啦嚇。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都未必係個個消費者想有嘅一個最後嘅安排咯。 嗱，你頭先講緊話另一間健身中心咧，就係舒適堡啦。咁佢根據 Go G Studios 嘅聲明所講咧，就係、是、話可以轉去舒適堡咧完成。 剩余嘅会籍同埋一啲私人教练嘅课程啦。咁另外亦都提到话，如果喺结业前七日之内喺呢个 GoG Studios 嗰度系买呢一个健身会籍嘅，或者呢啲课程嘅会员咧，都可以获得嘅即安排退款嘅。点睇今次呢个安排咧？对于啲客人嚟讲，系咪都算系有选择，定系有啲咩再做得好啲咧？又？ 咁其實呢，如果係即係其實各行各業都好啦，如果佢真係因為經營問題而去到結業嗰個情況呢，咁我哋都好希望呢，就係佢係做一個最好嘅安排嘅，幫唔同嘅消費者。咁而健身中心呢，就係佢個特性就當然係預繳式消費啦，咁同埋呢，就係有啲嘅消費會籍會比較年期長啲啦，同埋金額嘅涉及呢都係會比較大嘅。咁所以呢，就當佢結業嗰陣時呢，其實受影響嗰個嘅客户咧，都系会比较多，因为佢真系要人流量多，咁佢先至可以营运到噶嘛。咁而过往咧，我哋睇到过去嗰六七年啦吓，不论由呢、这、一个California Fitness 即系加州健身，到2018年嘅 TF Gym， 到2019年嘅 FAC 呢啲咁嘅大型比较连锁式嘅健身中心结业嗰阵时咧，其实即系会出现咗好多苦主嘅，因为佢纯粹结业嘅话，咁消费者系成为一个冇抵押嘅债权人咧，就好难即系追得翻啲钱嘅。咁所以今次若果系亦都有一个过渡嘅安排嚟讲咧，对消费者而言咧，系可以话系一个叫做都叫有选择嘅安排。但系而家系纯粹过渡去到另外一间健身中心，系咪最好嘅安排咧？都未必系完全系，因为有啲消费者可能因为当日我拣一个健身中心嗰阵时候，都已經考慮緊唔同嘅選擇噶啦，咁但係揀得你咁，當然有自己個選擇嘅原因噶嘛。咁但係若果另外一間健身中心係符合唔到佢哋嗰個要求嘅話咧，咁未必係最好嘅一個結局咯。 因為有啲報道都引述啲客啦，話而家呢一間嘅健身中心同佢哋過渡嗰間嘅健身中心，可能個價錢上面有唔同啦，服務類型亦都有啲唔同啦。咁究竟係咪可以完全取代到？即係我舉個例，譬如個會籍係一年嘅，我喺另一間嘅健身中心有一樣係一年嘅會籍，係咪就叫做抵消咗啦？件事可唔可以咁樣 嘅？絕對唔係咁樣計法嘅，因為其實就算話而家過渡嗰個安排咧，都唔係話無條件嘅，因為個消費者都要揀啦，會唔會係要一個免費嘅六個月嘅瑜伽會籍啦，又或者係要另外購買12個月嘅健身卡啦，又或者跟住然後咧就可能要用幾多錢用信用卡自動轉帳月付呢個健身卡啦。咁其實呢一啲唔係話完全免費，即係話我以前喺而家呢一個出咗問題嘅健身中心嘅錢唔係話就咁過咗去就算，佢你另外都要付出一啲嘅金錢嘅。咁所以咧就對消費者嚟講咧，亦都係未必係完全啱曬。正如我頭先所講，咁同埋咧因為過往根據我哋嘅經驗咧，係每一間嘅健身中心其實喺唔同時段、唔同嘅推廣，都會個消費者嗰個嘅會籍嘅級別啦，是会不同，咁所以呢同埋佢哋嘅年期啦，套票嘅年期啦，因为有啲系买套票㗎嘛，咁亦都有啲预缴嘅款项啦，同埋预缴嘅余额呢，每一个消费者系因为嗰个条款上面自己所买嘅嘢系唔同呢，而直到今天到结业啦，佢剩余嗰个未用嘅服务同埋个款项呢都会有所唔同嘅。咁所以你话纯粹就用一个咁嘅方法去过渡嘅话呢，系未必系对所有嘅消费者系百分百公平囉。 咁所以點樣將譬如我買咗個會籍剩翻未用嗰啲錢，點樣過渡去另一間健身中心嘅課程？其實嗰個計法都好複雜嘅，都 係非常之複雜噶。咁所以咧，我哋永遠都係建議個消費者咧，就係、是、遇到一啲咁嘅情況咧，第一件事咧就真係要抄櫃桶底啦，去拎翻曬嗰啲嘅合約啦。因為健身中心一般嚟講咧，個合約咧都係會都會算係清楚嘅。咁所以拎翻出嚟就要睇翻下自己第一以前嗰個合約係講緊乜。第二咧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好多消費者唔記得嘅，同埋咧你有冇記錄翻究竟你用咗幾多啦？又或是即係譬如話你已經隔咗幾多年，又或者如果你係套票式嘅，我買咗100次，究竟我用剩幾多次啦？如果呢啲記錄係清楚嘅話咧，咁就會容易啲去計算翻你自己即係剩餘未用嗰個嘅餘額啦。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就係、是、究竟當你喺唔同時段去買呢一啲嘅服務嗰陣時，究竟你用咩方法去俾錢啦？因為若果你係用信用卡近期一次個付款，又或者係用分期付款，又或者係用存款户口自動轉帳，或者用信用卡自動轉帳咧，呢啲種種唔同嘅方法啦嚇，去俾錢嘅話咧，咁其實都會影響咗你之後嗰個追討嗰個嘅可行性嘅。 有咩唔同咧？ 嗱，咁啊，讲翻几样嘢先啊。嗱，如果你系用信用卡分期，用信用卡一笔过付款嘅话咧，咁可以咧就去通知呢个发卡银行，就利用呢个信用卡嗰个嘅营运里面嗰个叫退款机制啦，我哋成日叫 chargeback 嗰个机制咧，就系、试图咧去攞翻一啲未使用过嘅服务。咁当然啦，某一啲条件系需要符合嘅。咁呢个咧就系发卡银行佢哋自己会个别个案去审视，然后决定嘅。咁但系如果分期付款嘅话咧，就会比较麻烦啲啦，因为咧。銀行的做法咧係幾唔同嘅，因為分期付款係當係一個借貸啦。咁、若果佢啲存數已經交咗俾個商户嘅話咧，咁個消費者咧可能要繼續咧就要去還錢嘅。咁但係咧有啲銀行咧都可以俾你咧就係、去作一個退出呢一個分期付款，咁亦都係可能裡面牽涉到一啲叫服務費啊，或者係一啲嘅罰款啊咁樣啦。 整體嚟 有機會去停嘅，咁所以呢度都要留意啦。咁如果你每個月自動轉帳嘅話咧，咁、就會麻煩啲，因為你未必可以係因為係已經係授權咗個商户嘛，咁你可唔可以單方面去停咧，就未必得。咁但係你用存款户口去自動轉帳咧，反而就容易啲，因為係你自己去授權啊嘛，咁你就可以即時咧去停翻嗰個自己嗰個存款户口每一個月嗰個自動轉帳啦。咁所以正如我頭先所講咧，你用咩方法俾錢咧，都一定要釐清翻，咁等自己知道咧，究竟嗰個保障可以去到幾多咯？ 方法要釐清啦。不過頭先你話啲記錄嗰啲就最好自己又清楚啲就抄翻出嚟啦。不過好多其實可能都係電子記錄喺間鋪先有嘅，咁嗰啲又比較難處理係咪咧？ 咁好多時都會出翻張單嘅。咁因為即係我諗健身中心以往過往我哋嗰個嘅經驗咧，佢嗰啲記錄都相對嚟講都算係清楚，咁但係咧就比較雜亂啲，因為個消費者真係會好多時係被遊說，一路做緊健身嗰陣時候又話你可唔可以買多幾堂啊，十堂啊，八堂啊，咁即係好多次唔同嘅付款，好多唔同嘅付款方法，自己去有啲消費者咧，可能亦都冇一個習慣咧去儲翻啲單，咁喺個記錄不全嘅情況之下咧，咁亦都會影響咗自己即係自己嘅記憶啦，同埋嗰個清楚程度啦。 如果啲客啦，頭先講到話可以過渡去另一間嘅健身中心度繼續用嗰啲服務啦，咁如果真係覺得唔適合，係咪有權係可以即係全額退款嘅咧？過往嘅經驗係又做唔做到呢樣嘢嘅咧？ 未必一定得㗎，因為坦白地說，因為若果係去到一個結業嘅情況，即係我哋話叫執笠啦嚇，咁其實咧消費者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冇抵押嘅債權人。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如果商户結業咧，就一定要將佢個資產去變賣曬先，還清曬債係俾一啲叫優先嘅債權人之後咧。剩翻嘅錢咧，然後會先至會俾翻個消費者。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究竟剩翻幾多錢可以真係分派到嘅消費者咧？好多時就要經年累月先至可以做完啦，因為清盤啊嘛。咁另外咧，究竟剩翻幾多可以分翻俾每一個唔同嘅消費者咧？咁就真係因人而異啦。咁當然我哋仍然都會鼓勵嘅消費者咧，若果可以攞到翻啲都好啊，咁你都應該要去做翻個登記嘅喺呢啲情況底下。但係就千祈唔好抱有一個好高嘅期望，自己俾咗個。唔理几多钱都可以，几千去到几十万都好啦，可以全数攞翻嘅话咧，呢、這个可能性就真系好低啦。 最后我想问啊，即系我见到有啲报道都话啲客咧就提到呢一间健身中心嘅员工咧就明知会结业，但系喺过去两个月咧仍然系叫佢哋买一啲即系计划啊、啲会籍啊等等，有冇收到相关投诉啊？你哋 我哋都有收到呢啲投诉嘅，咁当然啦，去到呢、這、一个。情況底下咧，究竟會唔會係觸及呢一個商品説明條例裡面嘅不當地接受付款呢？因為你明知道你唔可以履行嗰個服務，提供多服務，你仍然都去收款嘅話咧，咁可能有機會觸犯法例啦。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其實過往都結業嘅情況都可能有呢啲咁嘅情況，因為可能嗰間健身中心仍然想力挽狂瀾，不斷咁樣收客，但係根本佢可能冇能力再營運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咗觸犯法例嘅情況。咁而喺呢一方面咧，海關咧我哋都睇到咧已經即時採取咗行動咧去跟進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對於今次健身中心深結業嘅情況，你又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受影響嘅人士，或者你本身都係業內嘅人士咧？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講下其實而家。要即係成營運成個健身中心，喺疫情之下嗰個嘅影響，或者個生意之前嗰段時間冇得開嘅時候，個影響係點樣呢？一啲即係健身教練嗰、那個即係會唔會有啲裁員嘅情況等等咧？咁電話旁邊咧就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月敏，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你好啊。 早晨李月敏， 好。 好，针对今次呢、這个连锁健身中心呢一间 Go G Studio 先啦，以你所了解，其实多唔多员工向你哋求助？本身佢哋又多唔多啲员工健身教练啊？有几多啊？知唔知啊？呢个 嗱，根据我哋即系自己啲教练嘅即系提供嘅资料啦，咁但系牵涉到咧。它本身有六间的，现在就维持了四间的运作，现在四间运作里面大概就有200个员工到的、 嗯、 而昨日早上呢就我们收了两个电话，就是一些教练来的，因为他们都收了通知了，就说、公司要结业了，就叫他们回去收拾 locker 整一些东西、嗯、这两个是个别教练、他们就说、他们都比较小朋友彷徨，因为他们担心就是怕那因为他们每两个礼拜出一次粮的，咁佢担心咧嚟紧个一月头咧唔知有冇粮出，咁我同佢讲嗱，按照现行嘅劳工法例咧，雇主通知你，佢而家解雇你啦，咁但系咧，佢应承咗俾钱你，咁佢都有七日嘅时间去处理啲嘢，不过咧我哋就对于佢讲系，你唔一定咁乐观嘅，总之如果你七日雇主冇履行承诺。咁你就揾工會，我哋幫你一手去勞工處去，即係追討佢欠薪啦、遣散費啦咁樣。咁、 嗯、 由於咧，佢呢間健身中心咧，佢個時間唔耐啊，因為佢都係繼續加州之後啊，之後佢先成立，所以咧係講緊四年到、嗯，所以咧即係嗰啲所謂嘅長服務金啊，嗰啲大價嘅錢可能未必太多。咁我哋都鼓勵啲即係教練咧，如果真係遇到問題，就先揾我哋先啦。咁亦都係好好彩嘅，咁就係咧就係、是、今次咧就由於個市場係復甦緊啊，變咗好多部分健身教練唔好多，部分健身教練咧就即係呢頭炒咗，即係叫結業啦，唔係炒咗啦、 啊， 就已經開始已經有啲其他嘅專吸納翻嘅。 有幾多健身教練又有幾多轉到去其他度咧？ 嗱，其實咧就著我哋所而家即係一路問緊啲同學了解咧，其實咧即係要。吸納翻200幾個係冇可能嘅事嚟㗎啦，咁而家就so far 就知道到嘅，就係有30多個已經有著落，即係去咗唔同嘅即係健身中心。 嗯，佢哋有冇話啲係咪資深啲啊嗰一類，所以易啲喺其他中心嗰度接收到？ 冇錯，通常係即係做咗比較耐啲啊，經驗好啲，同埋甚至乎佢有啲客源嗰啲咧，就好多都會即係有。老闆肯請咯，同埋因為而家開始興咗一啲嘅中型嘅健身中心啊，即係啲所謂叫724啊、Fit 24嗰啲咧，咁佢哋都可能會啱啱開啊，即係咩？即係我嘅頭先都唔好意思講嗰啲牌子，即係類似而家開始好多，舊年即係疫情期間開始復甦之後，個市場上都出現咗30多間新嘅鋪頭。所以咧，佢哋都好需要人。咁就你讲一间请两个啊，我哋都好乐观，你可能都有60个人可以揾到嘢做嘅。 今次有个过渡安排，就话另一间嘅健身中心咧，系即系俾啲客过去，即系继续享用啲服务啦，等等。点睇呢个安排咧？ 嗱，我谂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嗰个经营者啦吓、啊，都可能尝试去即系做多少少，即系佢可以做个责任问题啦。因为其实我咁睇法，即系我哋只系相信啫吓，因为我哋都同啲教练倾开，同啲讲就系佢哋嗰啲 PT 即系买堂嘅即系训练费咧，系过唔到去嘅。 嗯， 纯粹系嗰啲会籍过啫。其实啲会籍而家讲紧逐个月清噶嘛。 明白。嗱、啊，李月敏啊，呢一个即系会籍啊，成个过程咧，可能都详细少少，要转头揾你再倾一倾。9:30之后再打俾你好嘛 ？OK， 好。 好，转头再打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对一间网络媒体公司展开搜查行动。国安处今朝早执行由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一发出的法庭搜令，搜查观塘一间网媒公司的办公室，包括授权警方搜查和检取新闻材料。警方共派出超过200名军装和便衣人员，搜查行动仍在进行。据了解，国安处人员朝早持相关搜令搜查位于观塘的立场新闻办公室，警方拘捕6名公司高层人员或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据了解，被捕人士中包括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另外五人分别是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何韵诗和林小彤。当局收紧货机机组人员回港后检疫安排，回港后头三日要在检疫酒店隔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有关措施是合理起步点，应该早点就做，因为有助防止病毒流入社区。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Omicron 病毒株比 Delta 的潜伏期短，在酒店隔离三日，相信可以找到部分已经受感染的机组人员，避免他们回家居并进入社区之后才知道染疫。他又说，即使过了三日酒店隔离之后回家，相关人员亦都应该遵守规矩，避免出席联谊活动或者到商场等人多的地方。屯門行貴街嘉悦半島一座和愉景灣恆豐希恩閣分別完成強制檢測行動，都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屯門行貴街嘉悦半島一座截至凌晨零時三十分，有大約515名居民接受檢測，而愉景灣恆豐希恩閣截至凌晨一點，有大約210名居民接受檢測。在指明受限區域內已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美國丹佛市中心一帶發生槍擊案，包括槍手在內，共六人死亡，另外兩人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是警員。事发当地星期一，枪手在丹佛市和周边几个商业区开枪杀死五人，之后在市郊一个购物区和警员搏火期间死亡。警方说，枪手是当局关注名单之一，但是没有交代详情，当局过去亦都没有对枪手提出任何的指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55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3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3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2跌8.2，阿里巴巴111.5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2.6系跌3.8。盈富基金23.26跌1.6，京东集团255.6跌5.2，美团219跌4.4，药明生物87跌1.85，中国平安57.2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4.8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3，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点，跌253点。港金报167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5.7美元，卖出180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呢一段咧，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亚公湾对出，反方向入翻去清水湾，车龙就排到西贡公路近住正直之中学。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因为有火警，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 的措施，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亚公湾，反方向入翻去清水湾，车龙就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至于较早前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教寮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嘅林锦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咧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嘅开源道同埋成业街一带咧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嗰段咧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翠塘花园，反方向入翻去西贡咧车龙排到津桥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咧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咧系充足嘅，只不过咧嚟打针嘅人咧就远远冇我哋可以处理嘅咁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啦，因为变种病毒嘅肆虐，疫苗保护咧始终都系最有效嘅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021年12月29日，当局收紧货机机组人员检疫要求，回港后首三天需在检疫酒店隔离。 新增六宗输入个案，其中五宗怀疑感染 Omicron。 再多四名同乐居职员涉嫌体罚儿童遭停职。 美伊恢复履行核问题协议谈判在维也纳复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健身中心 Go G Studios 嘅即系最新嘅宣布啦，就系话佢哋喺28号起，四间嘅健身中心咧就会全线结业噶啦。咁有啲客户咧就可以转到去另一间健身中心咧，舒适部咧可以享有到6个月嘅会籍嘅咁。咁但系究竟可唔可以退款啊？等等咧，咁呢个都要再去即系睇下佢进一步嘅宣布啦。咁继续同咧喺电话旁边嘅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元敏倾，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李耀敏。头先讲到即系过渡安排啦，都提到话另一间嘅健身中心咧，系可以为而家呢一间 Go G Studios 咧系提供一啲嘅会籍啊、服务等等嘅，亦都话咧亦都话佢哋话宣布就系结业之前7日咧，买咗服务嘅顾客都可以全额佢退款嘅。点睇今次嘅安排咧？有其他嘅公司系可以提供服务啦，但系就6个月嘅啫。我见到个报道嘅讲法系 我諗咁咧，首先就整體嚟講咧，今次嘅安排咧就比較較理想嘅，即係講理想當然啦，意思嘅當然一定有部分人會損失嘅，因為頭先我講咗啦，即係你嗰啲所謂嘅買堂嘅錢咧，即係訓練費用咧，就未必會過渡到，因為你都唔係嗰個教練啊。即係我譬如我係高住，我請呢個教練 A， 咁個教練 A 佢都唔會過去舒適堡噶嘛，咁所以嗰個客所俾呢嚿錢，我都擔心或者即係都未必肯定到佢即係可唔可以過渡到。但係主要先係講會籍嘅問題咧，嗰6个月咧其實係可以安排到嘅，即係在我哋所了解咧，因為咧而家咧就同2018-19年個 市場營營商環境有少少唔同。咁、如果作為消息股嚟講，佢要佢成廿幾間 shop， 佢即係佢去吸納翻，我當每一間鋪頭有500至600客啦，即係個2000多客分散去唔同嘅地方。咁其實佢提供嘅服務應該做到嘅。作為佢嚟講，佢又慳翻咗一啲咧宣傳費去吸納啲新嘅客户。咁同一時間咧，亦都相信咧，即係Gucci 咧，即係佢可能佢某程度上面咧，都會俾翻一啲嘅即係費用啦，嚇，少少補等佢可以接翻佢自己啲客咯。咁呢個我估係而家佢嘅運作。咁我哋睇到咧嚇，即係響過去幾間即係大嘅細嘅倒閉嘅時候咧，呢種安排係比較理想少少嘅。 但你自己估計啲客或者有幾多客會接受呢一個嘅方式咧？始終個價錢啊，或者啲服務計劃又唔同啊，服務類型亦都有啲唔同啦。咁啲客你估個反應會係點樣咧？會 嗱，由於咧，我哋咧就即係對教練就即係認識掌握多啲，即係對於一般嘅即係市民咧，我哋未必係咁掌握。不過咧，我自己用個人身份嚟講啦，因為我自己都有參加即係。即係呢兩間公司嗰啲健身計劃嘅，咁好老實啦。即係如果那個地方係我自己響嗰區做開，咁如果我佢同我講喂，你去行幾條街或者隔離街有間一同一個鋪頭，嚟緊嗰半年我嘅會籍繼續可以保用到嘅時候，咁我即係都會繼續做㗎，因為我錢俾咗啦嘛，佢都唔會俾翻錢我㗎嘛。咁所以我作為一個消費者講，即係講句唔好聽，頭先講啦，即係叫做。唔係好好，但都叫比較好少少嘅安排啦。呢個 以另一間健身中心去吸納原本呢一間即係應該會結業嘅健身中心啦。嗰、那個設施嘅場地上面以你了解係咪都吸納得曬？ 吸納得曬嘅，我都講啦，即係佢唔因為佢其實佢有四間啦嘛，而家係。咁我都講啦，而家即係由於疫情期間剩翻落嚟嘅客源咧，同以前唔一樣啦。因為以前咧每一間 shop 咧講千幾二千人嘅。咁而家咧，我估佢哋得一半嘅，即可能得500至600一个 shop。咁四间 shop， 头先讲咗啦，得2000头嘅啫。咁如果你将四间 shop 分落去唔同嘅铺头度嘅时候，其实我相信现有嗰间系可以即系智能到嘅，同埋亦都唔系所有客都过到去啦。因为有啲人即系因为啲计划太复杂啦，咁有啲你未必会过嘅。譬如我如果我头先讲一啲系每个月交月费嘅朋友。個會就係月每月計嘅，咁你12月你通知我一月冇啦，咁我如果我去咗揀嘅時候，咁我都唔 join 你，我亦都唔可能我跟個教練去第二間鋪頭都可能嘅。 今次睇翻呢間即係會結業嘅健身中心啦，佢聲明入面提到話，即係喺疫情期間曾經被強制要求關閉幾個月啦，冇辦法經營啦。咁加上市場嗰個不現實嘅租金，佢提過一啲呢啲原因嘅，所以結業嘅。其實而家喺健身中心嘅行業，係咪其他健身中心都有類似咁嘅情況，係面對佢哋嗰個結業風險又係點咧？ 嗱，嚟緊咧，我就唔敢講。本嚟咧，其實大家對至於呢個經濟復甦過程中咧，就係咧抱有希望嘅。嗱，我唔代表即係而家呢個經營者，因為咧，呢個係個商業決定。但係就像我哋了解我哋啲教練，因為我哋同啲員工好有密切關係。咁喺過去嘅2020開始去到2021，我哋睇到嗰個疫情期間咧，喺15個月，即係講前四波啦嚇，即係1、2、3、4啦嚇，香港。即係個疫情限制情況入邊咧，15個月內入邊咧，健身中心咧其實實質上佢操作得4個月嘅啫。中間有即係4次咧係政府勒令停止嘅，即係停運。咁而更重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作為工會咧，幫聯同啊邵議員咧，其實都向政府反映過嘅，就可唔可以咧，即係俾一啲嘅津貼。最後政府咧啟動咗津貼嘅，即係個防疫基金。作為經營者，佢哋有。分別係5萬、10萬、10萬、5萬，唔係10萬、5萬，10萬、10萬、5萬，即係25萬。第一陣係冇得即係資助嘅。咁對於一個大型嘅健身中心，一家分店啦，咁如果得25萬，其實佢一個月租金都唔夠。而更重要就係啲頭先你講好重要噶啦，即係大部分經營者面對嘅問題就係租金貴。香港其實唔係只健身行業嘅，我睇到即係所有大部分嘅經營者都要面對一個租金。因為我諗環即睇環，我哋周圍亞洲區香港租金唔平噶，所以呢個係佢最重要嘅成本。 所以而家即之前就面對一個咁嘅情況，或者有關門嘅情況啦，要一段時間。但而家慢慢好翻啲，係咪就基本上過渡咗最艱難嘅時候咧？已經 我哋作为我哋睇法啦，最艰难嘅时候，即系最差嘅时候过咗啦。咁但系之前即系积落嚟嘅债啊，即系好老实啊，过去嗰段好辛苦嘅时间，佢哋系冇钱嘅。我哋都知道好多系即系赚唔到钱，只不过维持即系要开啦，你租金要交啊嘛，咁一定要开啦，即系开咗都要开啦。咁但系之前即系啲钱咁点周转咧？我谂各个经营者都唔一样，我哋唔可以代表经营者讲说话。不过我又都睇到就系个租金冇一个好大明显嘅调整，即系尽管系平咗嘅，呢个亦都系事实，好多铺头系平咗嘅，但系都系相对贵。同埋我谂系咪即系大家对有可能有经营者对紧嚟紧嘅情况唔系太乐观啦？可能佢有咁嘅选择啦。 所以你哋觉得即系对业界使唔使再进一步援助咧？如果俾得你哋，可能其他行业又要噶啦。咁有咩谂法咧？呢个嘢 好老实啦，呢个咧我哋就唔再讲援助啦，因为咧其实政府讲咗唔可以做援助啦。你俾得我哋，咁第二啲都俾噶啦，系咪？其实政府而家个经济即系库房储备，佢要谨慎去。即系去做一个经济复苏啦，咁我哋最紧要就系讲紧，如果疫情系喺受控情况下边，大家都可以尽力令到成个整体啊香港个即系卫生环境可以有个复苏，即系复苏即系做好管控啦。我哋自己嗰个所谓嘅经济活动情况增加嘅时候，应该对业界都有个好嘅帮助。其实如果再做多啲少少咧，希望真系一啲大嘅即系业主啦。啲商家可以咧，即系大家吓共同地吓，咁系嗰个难关，可以即系俾一啲租金嘅优惠，即系令到呢个行业嘅继续运作。 OK， 好啊，唔该晒李月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月敏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讲到咧有一间嘅连锁健身中心咧，四间铺就系结业嘅情况，当中佢都提到话疫情期间因为被强制要关闭啦，啲健身中心经营唔到啦，都讲到个租金嘅问题。你系点睇？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书本关键时刻 The Power of Moment Why Certain Experiences Have Extraordinary Impact， 说明人的回忆不由大部分平淡时光组成，反而由一两个关键时刻决定，而替造关键时刻就要有提升 Elevation 洞察 Insight 荣耀 Pride或者連結 connection 其一元素。我哋之前講過提升，要做到洞察，關鍵係唔可以只單向咁樣去傳授知識，而要引導對方自己發現洞見。 例如，你有個朋友經常對你嘅感情狀況說三道四，你感到好厭煩。與其講俾佢聽咁樣做好唔尊重，不如問佢：如果我咁樣談論你嘅感情狀況，你會有啲乜嘢感覺呢？从而令到佢发现自己嘅行为不妥之处， 而要做到荣耀，好多时候都牵涉克服恐惧或者惰性。心理学家彼得 Peter Goetzer 发现，我哋可以用当 X 发生，我会做 Y 嘅形式对自己许下承诺。 例如，你可以许下当时间到咗早上6:30，我就会落街跑步嘅承诺。咁样你就会较能够克服惰性，做出值得自己自豪嘅事。个中原因系呢类句子就好似心理疫苗，令我哋预示各种状况嘅应对方法，不至于当刻彷徨失措。 最后，深刻嘅时光往往系人深刻嘅联系，而人际关系嘅强度取决于你觉得对方有几能体察我哋嘅需求并作出反应 ，responsive。呢个分为三个元素。首先，你要明白对方认为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再尊重对方的性格和需要，最后甚至要主动积极帮助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就能创造深刻的连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关键时刻》，作者奇普希斯及丹希斯，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過往不時都聽到一啲小巴嘅交通意外啦，都涉及一啲乘客咧，可能係冇帶到座位上面嘅安全帶嘅。咁其實而家咧，小巴嘅司機同埋乘客咧，如果唔帶安全帶咧，係觸犯呢個道路交通括弧安全裝備嘅規例，係要被罰款啦，甚至可能係監禁3个月嘅咁。嗱，見到運輸署咧就話喺上年9月開始咧，已經係多條嘅綠色專線小巴咧係做試驗，試驗下一啲嘅安全提示裝置。咁啊，裝置咧就會喺個乘客咧。坐低咗之後啦，如果佢冇帶安全帶咧，係會有一啲嘅裝置嘅聲啦，同埋燈咧係提醒佢哋啊，係冇帶安全帶嘅。究竟成個試驗嘅情況有冇用咧，或者嗰個成效如何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金時車務營運總監陳志輝，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你好。 早晨，陳志輝。頭先我講呢個計劃係咪話即係上年九月開始，你哋嘅小巴路線係咪都有試驗到呢一個嘅叫做安全提示裝置有關呢個安全帶嘅？ 有做呢個試驗嘅，就係、是、呢、這個其實有幾組路線都有做呢個安全帶試驗嘅，都係。 有幾條咧？你哋以你哋嚟講， 其實我哋業界有，即係我哋有其中有一條係有做緊嘅都。 佢嗰、那個成個運作個情況係咪好似我咁講，就係、是、坐低咗，佢就會自動感應有個人坐低咗啦。咁然後又知道你冇攬到安全帶，就會有啲聲同埋有啲燈，係點樣嘅、那個具體情況，同埋。个成效又点样睇到？ 其实就有两个方案嘅，咁佢就有唔同嘅线咧，就有试咗唔同嘅方案。有一个咧就系喺呢个 sensor 啦，凳嘅 sensor 啦。另一个方案咧就系呢个红外线，就直接喺呢个安全带扣嗰度加落去嘅。咁如果佢即系如果讲翻凳嗰个 sensor 个咧，其实就好似私家车乘客位一样啦。你嗰度左边，即系如果你有人坐喺度咧，佢唔戴安全带，佢就会响啊，同埋着灯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用 sensor 一個咧就係、是、安全帶扣嗰度，如果你冇扣咧，佢就唔係用 sensor， 即係唔喺張凳度擺嘅，佢係喺個安全帶度有個感應器啦。如果就戴咗安全帶咧，佢就唔會響同埋唔會著燈嘅。咁就依兩個方案嘅，其實就係、 是、即係佢都要感受到你有個人坐低咗先至會再判斷你有冇攬安全帶係咪咁啊？紅外線 係啦，即係如果壓力感應嗰個咧，就一定係坐低咗擺喺個凳嗰、那個有重量先咯，先會係咯 sensor 嘅。 整體點睇呢一個試驗計劃咧？係咪都令到多咗啲乘客自動自覺去攬翻安全帶咧？ 其實我哋係歡迎嘅呢個試驗計劃，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但係即係個市民佢其實裝咗之後，有冇話多咗戴安全帶？其實我哋暫時都係覺得係冇乜大分別嘅，因為始終佢哋係慣性上咗車之後就坐低。同埋佢哋可能我哋小巴嘅路程唔係話特別遠啦，可能10多分鐘咁就落車嘅，咁佢哋都所以都即係有少少其實加咗都係唔係話好大幫助，即係啲市民都唔會話特別去戴翻安全帶嘅。 但唔係話個裝置又會響嘅咩？即係如果佢唔戴安全帶會響咁，其實嗰個乘客嚟講都可能話會唔會覺得有啲尷尬啊，或者覺得有啲奇怪咁，唔會咁樣嘅咩？ 即係初頭可能都會有嘅，但係你而家試驗咗一排之後咧，其實啲人已經慣咗咧，咁就所以其實佢都會有得佢響。咁其實我哋司機都會即係勸翻啲乘客，知道因為聽到響嘅時候都會勸翻啲乘客嚟講話，麻煩戴翻安全帶啦，因為呢個其實法例規定咗一定要戴嘅。咁但係有時我哋即係司機勸完佢都係唔聽嘅話，咁我哋都冇乜即係冇呢個，我哋冇呢個權力去監制㗎，即係監佢哋去戴安全帶㗎嘛。咁所以唯有我哋都係繼續開翻車。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覺得政府係需要多啲宣傳啊，同埋或者即勤啲執法，咁可以教育翻市民，其實真係坐小巴戴安全帶可以保障性命嘅。其實呢樣嘢就 其實據你哋或者前線司機嘅觀察咧，有幾多個乘客咧，即係會真係會戴安全帶咧？其實 即係有冇呢個 system 都好啦。其實如果我哋觀察到10个入邊，起碼都有6、7个係真係冇戴安全帶嘅。 但系你哋司机又叫咗之后，佢哋又会唔会戴咧？ 其实我哋司机会劝住佢哋戴翻，咁但系即系劝住完之后，如果佢唔戴嘅话，我哋都冇办法噶啦。呢、這个真系，因为我哋冇咁嘅权力去即系监管佢哋一定要戴安全带，我哋先开车或者请个落车唔得噶嘛，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噶嘛。所以我哋多数劝住完，跟住佢唔戴，我哋都冇办法噶啦。呢、這个都， 但我见法例唔系话。即一定要戴安全帶啦，如果唔係就如果即係執法嘅話，可以罰款同埋入獄啦。咁另外都提到話，如果乘客拒絕佩戴，係咪司機可以即係唔開車？係咪有個咁嘅說法嘅都？ 法例上規定咗上咗車之後就一定要戴安全帶，但係法例上就冇 賦予權利俾我哋司機去監管佢哋，但上咗車就一定要戴安全帶。所以呢樣一定要係警方去執法，即係類似好似放蛇行動啊，因為曾經都試過我哋啲線上面都有啲警方去做呢個放蛇行動嘅，咁都捉過唔少冇戴安全帶嘅乘客嘅。咁呢樣嘢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司機係冇權力去即係唔開車啊，或者要求佢落車，應該就係冇咁嘅權力嘅。我哋司機就 而家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希望執法加強啲啦，但係起碼個罰則上面你又覺得夠唔夠呢？如果冇戴安全帶而家嗰個罰款，同埋可能都係即係最嚴重啦，話係入獄三個月嘅喎，嗰個阻嚇力如何呢？ 其實罰則上嗰邊係 OK 嘅，只不過係我覺得係需要多啲去教育下市民或者做出宣傳，因為其實可能係咁多年來即係。宣传方面可能做多啲会比较好啲咯，因为呢样嘢系有啲市民系惯咗上咗车就真系可能连要戴安全带呢个意识都冇啊，所以我觉得应该系政府喺宣传上可能做多啲，等即系灌输翻俾你，其实系要戴安全带嘅，冇因为个意识可能唔喺度咯，呢样嘢就系、 是。运输署有冇讲即系同你哋讲话成个今次试验计划咧系点啊？因为我见佢有回复一啲传媒查询都有讲到话。个测试嘅方案大致可以准确咁侦测到座位占用啦，同埋佩戴安全带嗰个情况，咁就话会同小巴业界啊、相关车辆供应商去商讨点样用个技术，有冇再同你哋倾，即系点样去详细去落实嘅咧？有冇倾啊？ 有嘅，运输署有同我哋联络过，同业界倾过嘅。咁其实佢而家试咗都，其实佢由2020年开始已经试噶啦，呢个计划都试咗一年几嘅，咁。大致上佢哋都有嗰個就話想喺啲新車度就會即係出車嘅時候會順便裝埋落去嘅呢樣嘢，咁樣去裝成套系統嘅。 但係舊嗰啲 其實係舊嗰啲嘅話咧，就呢樣嘢就要同佢傾啦，就係、是、因為其實新車嗰度佢會直接運輸署會聯絡埋呢、這個即係車廠車。即係車廂啊啲咧，即係車廠嗰邊會同佢講裝埋先可以出到街，即係好似落車鐘咁樣啫嘛，好似落車鐘呢個計劃咁樣。而家啲新車一出嚟都全部有曬落車鐘噶啦嘛，已經。咁但係如果舊嗰啲咧，咁就真係要再同翻業界同運輸署再傾翻，因為其實我哋業界就希望，如果佢真係如果佢哋都想舊有埋嘅話咧，就運輸署會負責翻成個費用嘅呢樣嘢，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嘅營運環境你都知道，小巴已經都好多。業界朋友都是水深火熱當中的，如果連舊車都要裝置這些費用的話，就會加大了即我們的營運壓力的，所以如果真的可以的話，希望可以運輸署都可以即付出回即整個費用， 即他們幫你負擔、這個、但新那些就是要你們自己負擔這塊錢是嗎？ 因為如果你出車的時候是可以這樣說的，應該就是 你哋預計如果真係要裝到即係啲車要裝曬嘅話，要用幾耐咧？ 咁要睇下其實一個換車嘅速度有幾快啦，一樣嘢。咁其實呢個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其實而家我哋啲行間更換車嘅速度係受住呢個疫情影響之下咧，根本上係好多行家都即係點講咧？即系呢个费用换新车嘅费用，我哋根本上都攞唔到出嚟、因为根本上如果而家就生意啊，同埋呢个疫情影响之后，我哋好多行家都真系都有句水深火热当中。其实大家都系好想去换新车，但系未必有咁嘅能力去换新车，因为真系疫情影响生意太，同埋铁路嘅影响之下咧，搞到大家都付唔出呢个价钱。所以你话。要几耐先换到？呢、這个真系好睇下呢个 depend 上呢个疫情嘅发展同埋业界嘅运作系啦。 好啊，唔该晒陈志辉，多谢你。陈志辉就系今时有限公司车务营运总监，讲到喺绿色专线小巴系咪有啲安全提示装置咧？咁运输署都话呢一个嘅技术研究喺今年9月完成啦。咁啊，结果显示测试嘅方案喺一般情况之下技术上可行，大致能够准确咁侦测到座位占用以及系佩戴安全带嘅情况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